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涿州之声，涿州之声。 好音乐9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Thank you.

这大冷天的哪也去不了，除了加班啊就是宅，哎，无聊死了。 一看你就不会玩，来滑雪呀，单板双板还有雪地摩托，雪上飞碟超爽。 不行，我怕摔。 学滑雪不摔跤，一周包你学会，赶快关注公众号乐点滑雪，回复八，教练加雪票，价格美丽，包你过瘾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在那星光中去许愿，愿种出的花被爱，为信鲜花朵朵有生命存在。愿那花香不会凋谢，令活火心相拥爱，愿种出的鲜花天天都会开。信绝美的花朵可以化作爱，可以幻化千番爱情飘进人脑海。将每颗的心愿远在于天边，让那星燃亮着心愿，祈求望兑现，在那天空或有神仙听到我心思，并为我将奇妙梦想实践。 在那星光中去许愿，共诉心中所爱，让我一生都为那音乐存在，用我心去演奏音乐，愿奏出的歌被爱，愿那欢呼声与掌声不变改。信绝美的歌曲可以化作爱，可以奏出经典爱情给世人喝彩。 那星飘送 闪烁的诗篇，让那星 心意若真挚，终可以许愿，在那天堂或有神仙听到我心思，并为我将奇妙梦想实践。在于天边，让那星燃亮着心愿，祈求望兑现，在那天何或有神仙听到我心思，并为我将奇妙梦想实现，为我将奇妙梦想实践。 心呀，你的心早已通向一

感觉像在流浪，带着一份年少轻狂，寻找一个娃的天堂，爱看你单纯的模样，虽然这里流行说谎，就算城市容易受伤，只要真心就不一样，多小心我自己，别笑我才十七，不懂该怎么戴面具，别说我三十七，还想要和世界玩拼图游戏，我对着阳光，我享受成长，无所谓的坎坷，现实和理想，我对着阳光，我享受成长，面对更多明天，总带着热烈的眼光，喜欢独自追赶阳光，偶尔感觉像在流浪，带着一份年少轻狂，寻找一个娃的天堂，我相信我自己，这里流行说谎，就算城市容易受伤，只要真心就不一样，我相信我自己，别笑我才十七，不懂该怎么戴面具，别说我三十七，还想要和世界阳光，我享受成长，无所谓的坎坷，现实和理想，我追着阳光，我享受成长，面对更多明天，总带着热烈的眼光，喜欢独自追赶阳光，偶尔感觉像在流浪， 开创新时代，迈上新征程，同心共筑中国梦，畅响涿州系列原创歌曲展播。 彩虹，当山川沐浴和煦的阳光，是否想过雪山冰刺的寒冬，都为这片大地可否懂得想念的英雄，当蝴蝶飞舞彩色的田园，是否想过草鞋跋涉的前行，前进的先锋，不怕风来雨去，一树一卷，一路有我们满怀自信的笑容。啊，不忘初衷，不忘初衷， 难耐这一生的变幻，如浮云聚散，缠结这沧桑的眷恋。漫长就过光阴褪减，欢欣总短暂，未再返。哪个看透我梦想是平淡？曾遇上几多？真心的臂弯，伴我走过患难，奔波中心灰蓝，路上纷扰何止再一关，一天想到归去难以忘。

个地方，总有个记忆会不散。每个深夜，某一个地方，总有着最深的思念。